这一个拼盘呢150块钱，还包含有凉菜和主食，一般两个人吃就足够了。虽然这是一间烧烤店，但是没有一点油烟，吃完烤肉也不会觉得尴尬，尤其是在天冷了的时候，正适合围炉小聚，约上你的三五好友去吃肉尬酒吧。那么相扑汽油桶烤肉店的地址呢，是在农展馆北路一番街对面，人均消费130元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去河豚先生家坐一坐。河豚先生呢，是国内首家专业的全套河豚料理连锁餐厅。关于这河豚的做法真的是花样百出，有中式的、日式的、水煮的、剁椒的，还有涮锅的、佛跳墙的，新派创意料理，各种的满足你不同的想法，想尝鲜的话走起哦。在这里您尽可以放心的去品尝河豚的鲜美，像鲜花醋拌柠檬鱼皮、养颜河豚鱼冻、红烧或者白汁、刺身或者烧烤煎炸，把河豚的美味发挥的是淋漓尽致。但是提到吃河豚，我们一想就应该知道那得500多块呀，可是在这儿真的用不着，因为有团购有折扣，所以呢一般双人套餐才228元左右，人均消费114。鲜美的河豚价钱又公道，地址在哪儿呢？这河豚先生的地址就在朝阳公园6号蓝色港湾15号楼15-1座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馆叫做风铃酒馆，他们家是一家非常火的网红餐厅，火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一直预定下去都未必预定得到自己最想要的那个时段。他家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呢？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。他家是那种让你进去了就不想走的地方，一家以自酿米酒而闻名的暖心小酒居，喝着桃花酿，好像能够想起白浅姑娘和夜华一般，有一点小浪漫。这里有各色米酒，只能说都特别好喝，这里所有的菜品也都是特别好吃而且不贵，红烧肉极其的下饭，酒可以温热了再喝，每桌都有专门热酒的小炉子，很温馨，爱喝酒的人都是性情中人，择一家店选一壶酒，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吧。这里的食物颜值都非常的高，比如说红糖桂花炖汤圆，小女生们都喜爱至极，甜而不腻，软软糯糯的汤圆很解酒。那另外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里颜值最高的一款点心了，它的名字叫做樱花水信旋饼，念着好绕口，但颜值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哦。容器中有少量的冰糖水和桂花点缀，樱花的定型特别的漂亮，仿佛是在水晶球里悬浮了几片花瓣一样，那么梦幻，那么飘忽不定，这一盘水晶樱花上了桌，让我如何肯下口呢？风铃酒馆的地址呢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在南锣鼓巷雨儿胡同15号齐白石故居附近，人均消费99元左右。 如果有一天我会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带领大家吃遍北京城，让你月入三千也吃得像月入三万一样爽。下一站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北27号27和尚餐厅，这是一家装修以黑白灰为主调的非常清静淡雅的快餐店。虽然是快餐店，但是环境和味道却不由得不要赞一下。这家店的人均消费呢50块钱左右，但是配上这样的环境，你真的觉得它规格很高哦。这里的兰州酿皮是特别有味道的，而且非常的正宗，看着红油挺吓人的，但真的不算辣，而且呢香味儿很足，麻酱味儿也很浓。臊子面我也要为大家推荐一下，不但码多，而且味道正，让你一下子秒穿越到祖国的西北地区吃美食。二七和尚餐厅的地址呢，在三里屯纳里花园一层北侧，人均50元左右。在外面吃饭吃多了，越是想吃家里的饭。那么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这家餐馆的名字就叫做南街北巷家里饭。听名字大家应该猜到了，南街北巷家里饭主打菜就是家常菜了，店名听着就很温馨。在外面打拼的小伙伴们，累了一天，不就是想回家吃口家里做的菜吗？这里完全能够满足你的需要。不仅装修有小时候的味道，老板也亲切可人，喜欢吃红烧肉还是酱茄子，或者是醋溜白菜剁椒鸡蛋，全是下饭菜，这儿应有尽有。别看菜品很简单，能把简单的菜做好真的不容易。甭管是米饭拌着菜汤吃，还是馒头浇着菜汁吃，反正怎么痛快怎么吃。到了夏天呢，还有老板自酿的解暑绿豆汤，还有酸梅汤，非常接地气儿，而价钱呢实在不算贵。在此要特别提示的是，他家有一道菜叫做糖醋小排。这糖醋小排呢，里面放了一些油条，放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这道菜里油条比小排还要惊艳呢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抓紧去尝一尝自己喜欢的那道菜吧。南街北巷家里菜的地址在石佛营路16号院2号楼一层，人均消费63元左右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尝一尝米粉。我们去的这家米粉店叫做龙小宝，龙是兴隆的龙，人称北京规格最高的米粉店，一个月能卖出23000多碗。他们家的装修风格非常的赞，上杂志更是日常。在白色亮面架的半透明空间当中，给人前所未有的就餐规格感觉，满满排队的人络绎不绝。大片牛肉粉料足味儿正，汤汁儿不是那种湖南特殊的辣，更迎合了大部分人的口味。满满的一大碗，各种菜码在里面都要冒尖儿了。另外这里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辣脆凤爪。不同于以往吃过的鸡爪软烂脱骨，这儿呢是比较有嚼劲儿的那一种，所以又脆又辣。这样的就餐环境，这么美味的东西，价格却非常的公道。这里的人均消费47元，而龙小宝的地址呢在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1号商场一层。 为什么要失望？

通常这种地方会给人感觉环境大于口味，但是这家店呢却是个意外。德国、墨西哥、意大利菜系，还有深海鳕鱼、法式的尼斯沙拉、德国的猪肘以及烤肠拼盘，还有各式的调酒，满足你味蕾的同时，给了一个浪漫而温馨的气氛。想要一边感受文艺气息，一边感受色香味俱全的菜品，那么少不了来格美餐馆，约上你的他，一起来格调一下。这里的人均消费135元，地址呢在宋庄小宝村宋庄美术馆对面。当你想吃日料的时候，我推荐你下一个餐馆，那就是筑底食堂。筑是建筑的筑。在筑底食堂呢，要推荐大家几道特色美食，比如说火爆明太子烤土豆和火焰山，都是特别好吃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赤焰明太子三文鱼，高温烤制的三文鱼和芒果特别的香糯，再加上米饭调制出来的酸甜的味道，真的是满足你所有的食欲欲望。朋友们都知道日料很贵，但是这家日料店呢，却是让你吃到撑都只用一张红票子就够的餐馆。虽然价格很便宜，但是食材绝对是新鲜的。这里人均消费110元左右，地址呢就在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三里屯 SOHO 1号商场地下1层。记住哦，它的名字就叫做筑底食堂。那最后一站呢，带领大家去往摩卡站。摩卡站的地址呢就在三里屯那里花园，一般来这儿吃饭的外国人特别多，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西餐做得比较正宗吧。推荐一下他家的鲜虾牛油果沙拉和超级加速度，一荤一素都特别好吃。甜辣牛肉沙拉适合食肉动物，表面满满的大片大片的牛肉，而中间呢是淡淡的粉色，蔬菜有生菜、洋葱、番茄，还有鹰嘴豆、葵花籽，都很爽口。整个调味是那种偏酸甜的口感的，没什么辣味，非常的小清新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地址就在三里屯北街那里花园1楼，人均消费98元左右。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很多高规格、高颜值、美味且价格公道的餐厅，不知道哪一款更适合你和你的心上人或者是你的小伙伴呢？一起约起来吧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；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